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节目又翻嚟啊，都系情商翻阿笋哥坐翻嚟做录音嘅。 我哋谈国民教育。 国民教育嗱，我想同大家讲，我唔知点解嗰个柒头皮，屌你老尾咁抗拒国民教育。我要同大家讲一样嘢，呢个世界上面冇一个国家系冇国民教育俾啲后生仔嘅。呢个系一个国家嘅尊严，等于一个国家冇一个国家系冇自己独立嘅货币嘅。冇一个国家系冇独立嘅宪法嘅，冇一个国家系冇独立嘅军队，有呢三样嘢先能够成为一个国家。而国民教育系其中一样嘢，俾你知道我哋系生活喺一个国家嘅地方。点解啲人就话啊系呢啲系洗脑教育，你好戆鸠啊！大陆行咁耐国民教育，你又唔见嗰啲阿表叔啊、阿表弟啊信共产党嗰套？原因就系佢讲嗰套同埋你睇嗰套唔同啊嘛。香港啲僆仔，你覺得佢話啊，屌你，你驚洗腦，你咪俾啲六四片佢睇咯。屌你 YouTube 大把啦 ，YouTube 冇你問香港電台，你問無線亞視錄低大撚把啦。阿媽點解？屌你老尾，先生話嗰本書話六四係呢個暴亂，冇死過人，點解坦克車黐住咁多人肉幾個碌？屌你老尾， 免自由肉 啊！呢啲咪最好嘅國民教育咯。你訓練個僆仔有獨立嘅思考能力嘅時候，你俾佢睇多啲。之後話俾佢聽邊啲係啱，邊啲唔啱，仲好有個事實話俾佢聽唔啱。 但你講嗰啲唔係國家整嘅國民教育嘛？你講嗰啲係社會嘅傳，即係公民教育嘛？ 係。 嗱，我係咁睇嘅，即係咧，其實咧，國民教育呢樣嘢咧，我覺得其實個討論個意義係好細嘅。點解咧？因為一個即係譬如話咧，一個佛學弟子咧，應唔應該上佛學堂？OK， 即系或者一个基督教嘅细路咧，即系一个基督教嘅学生，应唔应该听圣经？ 系， 咁咪应该咯。咁但系有个前提嘅，圣经咧，虽然你唔觉得系，但系佢会都 claim 佢里边系真噶嘛。 系， 我谂佛学咧都会 claim 佛陀讲嘅说话咧。都是有恒久性的，未必真晒啦，即是可能去到宇宙行不通咧，系咪先？可能一上宇宙你就变佛陀咧，不过要上去先知 啦。唔好啦，点 ？OK， 咁但系咧，起码咧就系咧嗰啲嘢咧，佢嘅内容咧必须要有一样嘢就系系真正嘅。 系， 如果真咧，你知基督教、佛教咩教都好啦，其实佢理论咧几千年不停有人辩论，亦都系开放辩论嘅，唔会话哇，点解你辩论完之后我打鸠你？当然好多人因为咁样死咗啦。咁但系最尾啊，去到最后，大家都系开放讨论噶嘛。 系 吓，咁喺呢个意义上边咧，我系认为咧，一个地方 啊， 一个人佢应该点样喺呢度 perform 成为一个人咧，系需要学习嘅。 系， 譬如话，即系我谂最基层啦，譬如话早几年未有未有 SARS 嘅时候 啊， 其实咧而家冇咁敏感嘅，即系人哋打一次票咪打咯，吐痰屌咪吐咯， 系 屌关卵事咩？ 啊， 哇而家哇你！屌你！ 系啊，而家屌你打字唔戴口罩。 喂，你好大反应啊！呢、這个就系公民教育啊。 系 呢个咧，我会理解就系、是，其实你应该点样喺度同其他人一起住，然后咧令到佢系识尊重人哋嘅。 系 你定系有咩基础尊重佢咧？就是、因为我同你系生存喺同一个区域里边。 系 而喺呢个区域里边咧。我哋係要互相尊重先可以生存到嘅。係。主要你尾鋪鋪都係你屙篤屎喺我門口啊，我放個炸彈喺你門口啊，咁樣咁係住唔到嘅。其實。 住唔到 係。你起身嘅時候，你都擔心緊，究竟一陣間行落樓梯嘅時候咧，嗰個樓梯究竟係咪硬嘅？ 咦？點解好似巴勒斯坦咁嘅？ 喂，你係好撚擔心嘅，即係你作為一個普通人啊，你係需要有行出街，你係有信心嘅。 係。 有信心，咁但係嗰個信心係點嚟咧？係基於大家遵守同一套規則。係。咁但係我覺得而家好簡單啦，就係嗰啲嘢係錯嘅咯。咁你冇得啱啊嘛！你譬如六四死人，我哋呢一代個都知㗎啦。即係你唔好講，即係唔好吹水啦。咁然後你嗰啲唔啱嘅嘢俾啲細路仔，咁我咪覺得唔啱咯。嗱，即係咧，我覺得佢哋有個講法又唔啱嘅喎。佢話咧，太早咧將呢啲咁嘅資料交俾小朋友判斷。呢種睇法我覺得又係錯嘅喎。即係其實咧，你應該咧只要凡事係真嘅。凡事是合理的，是啊，即是譬如这些东西不合理的，即是你譬如说个细路仔，喂大佬十四三四岁，屌你咪啲鸠毛都长到上膝头哥啦，你仲话俾我听 博嘢啲嘢咧，大过你就知噶啦。 屌你老！ 喂，我哋嗰个年代嘅人系咁噶喎，唔讲噶嘛。 啱啊！ 你自己去知啦，即系都系大家啲 性教育来自龙虎豹咯。我哋 啲同学就喺度研究紧，喂，究竟女人下边有三个窿啊，四个窿啊， 定系密窿嘅咧？ 系啊，定系密窿嘅咧？系啦，即系得一条线咁样咧。喂，真系唔知噶喎。咁但系你有咩办法知道咧？咁你系要又要 即 系 龙虎豹啦，第一。 所以对我嚟讲，凡事系真嘅， 就 讲俾佢真系真。是客观的，真的要讲，要讲他越早知道呢，我想有样东西不可以避免的，即是有些人可能你就咁是但是餐饭都会敏感死状，太极端的我们没办法，即是人类社会里面真的有些天生异品的，我们同时会有霍金，但我们同时都有爱因斯坦，但他们都很出色，即是他们可能有些人受不了刺激，最后刺激了先的，我觉得I'm so sorry，但你总是不可以将这些东西铺到最后你才告诉他，他们都一样是接受不到的， 是 吧，那我会理解，但是在这件事上面有一个人我是很想讨论一下的，就是黄之锋， 什么呢？ 那个小朋友，其实不是小朋友，那个中童， 屌你老尾，那些被人撥出来，你见他讲嘢，屌你老尾，全部有铺牌， 你当有铺牌都好，你都要背啊，大佬啊，喂，我觉得好犀利，就算你说他被人操控，他都是粒好的棋，是吧，有什么办法呢？十五岁走出来讲嘢有台型，面对一个咁样戆鸠嘅老师咧，不畏强权拍台吊鸠佢，然后唔系即系嗰个老师咪拍台吊鸠佢嘅，佢话然后咧佢仲可以同个回应嗰个老师一句，喂，我哋其实大家喺个公开嘅场合，大家互相讨论，应该互相尊重咁样。喂，食证嗰、那个仲可以食埋嗰个场合，大家要共同遵守嘅规矩咧，然后咧仲要扇你一镬，即系咧相当高张，行出嚟相当有型，相当。即是相当有叻的一个后生仔，即是咧呢班所谓即系学文思厨呢班小朋友咧，我觉得系喺今次国民教育里边咧 赢晒， 我觉得赢晒即系咧作为一个运动咧，佢系攞咗好多分，得到好多社会嘅同情。你譬如话咧，琴日讲紧啲警察咧，咪扫佢啲街站嘅，今日报纸又即刻报，即系咧有传媒企咗喺你嗰边，社会唔企，即系咧政府唔企喺你嗰边，就系正政府唔企喺你嗰边，社会先会企喺你嗰 边。啱啱啱。 即系咧成件事咧嗰、那个个政治成分好劲啊，好高啊，而佢哋个手腕相当高，我系对佢哋相当佩服。 我自己睇国民教育，我冇睇得你咁深层。我好希望大家第一，共产党唔系咁恐怖嘅。共产党的手段，佢权力斗争好恐怖。但是你话共产党的理念恐不恐怖？我想同大家分享几本书。第一，共产党宣言，你睇完先同我讲。第二样嘢，当时的马克思写嗰本叫做《 资本论》。 资本论系好公平的一样嘢嚟嘅。嗱，共产是一样好公平的嘢，不过落到喺某啲人上面，佢哋运用一个唔公平嘅手段去运行呢件事啫吓。咁你话国民教育系咪真系要俾啲僆仔洗脑之如此类？我话俾大家听，洗唔到。你只要个社会能够俾一个现实嘅情况佢睇到系咁唔公道嘅话，大家都会醒觉过嚟。喺写呢个1984同埋动物农庄嗰个作者，佢系一个好维护共产党嘅人。但是当共产党揽了权的时候，他脱离了共产党，亦都被共产党追杀逼迫。那为什么他360度去转变，就是因为他看到事实的真相。我们就要给僆仔看到这些东西，等于你望洋瓜老衬，我又想讲一讲你望洋。啲人成日都话啊，屌你老母，佢唔系自杀噶，之前之类，李望洋都被大陆政府搵到又聋又盲又哑又跛啦，屌你老母，佢使唔使挂条丝上去啊？肯定系屌你老母，美国间谍，因为菲律宾间谍，跟南海嗰度争拗，屌你老母，你个冚家铲，我搵两个间谍挂捻咗上去，屌你老母，之后系插桩教，仲要只脚垫地啦。咁大陆政府唔可以话查完之后，可能美国政府或者菲律宾政府打个电话过去，喂，胡金龙系我做个屌你老母啊咁样，咁你都话俾佢听，同啲国民讲。喂，美国佬做啊，菲律宾佬做，唔关我事啊，咁样你讲唔得，你出嚟啊，焗捻住呢只死猫，你自己食捻咗，话佢自杀啦，大哥，几捻柒多间谍做呢啲嘢，大家会攞去谂一谂先啦。因为嗰个政治气候令到你件事复杂咗好多。国民教育，我希望教俾大家嘅就系你睇嘅嘢唔好咁表面， 你睇嘅嘢，你深入啲去信任一個黨嘅中央思想先啊！我唔係叫你信任啲黨員啊，黨員啊非常之唔能夠令人信任啦！屌你老味，而家嗰啲冚家產攬權嗰啲，其實共產政權或者共產嘅理念係非常之咁完美嘅。例如而家好多北歐國家係行緊一啲好接近共產嘅政權，冰島、挪威、芬蘭。他哋嗰個社會是非常之咁共產嘅，譬如你要交重税，佢唔能夠令到你有啲嘅商業剝奪，佢令到個個市民都差唔多咁平均咁受息教育。嗱，共產係真係非常之主張呢樣嘢，但係個問題就係落喺啲閪佬手上喺度權力。 我咁睇啦，即係你話共產主義咧呢家嘢，都其實喺香港咧呢、這個地方係好難討論呢件事，係。因為咧，大家都好難認識到共產主義。我諗係我哋嗰個年，我個年代咧都仲有少少。 嗯。 而家就真係好困難，因為共產主義俾人哋唱臭曬嘛。 係。 嚇，咁譬如話佢究竟可唔可以實行到咧？呢樣嘢其實我又覺得係個意義好細嘅。點解咧？譬如話咧，耶穌都話噶，佢自己嘅道咧喺呢個世界將會大行其道咁樣噶。咁但係最尾都係唔得噶嘛，但係唔得係咪代表佢係壞嘅咧？即係我哋姑勿論，唔好講聖經嘅道先啦。聖經嘅道肯定就唔可以騙破人間，呢個係一個事實。咁但係大家係咪跟從呢樣嘢咧？所以咧我覺得中國人咧有樣嘢好噶，就係中國人講所有嘢咧，就係連孔子自己都做唔到嘅，即係孔子自己講嘅嘢連自己都做唔到嘅。不過咧人咧立志。一定要行高一啲嘅，你譬如話原本你係想建立一個，即係建立一個純粹即係冇乜剝削嘅世界啫，唔係即係少啲剝削嘅世界。屌你一定要提倡零剝削嘅世界，係咪？咁你先至會向到一個低一級嘅層次發展咯。我覺得，所以咧都即係為我嚟講咧，呢個提即係咧層意咧一定要高一啲。講個道理一定要講遠大一啲，做人就係咁噶啦。你如果你唔係將目標 set 得高一啲，你點樣可以去有更多嘅追求呢？係咪先？咁只不過咧喺呢個過程裏面咧，好多人個即係始終係要用人去操作呢件事。咁問題啊，梗係會有出現。 人好多偏頗。 係好多偏頗嘅，即係譬如話前一排講緊嗰啲話咩講僭建咁樣，正正我住村屋噶。跟住然後咧，身邊嗰啲人咧，個個都話：，搞乜鬼啊？政府咁樣，搞到大家冇日安寧。本來住喺度嘻嘻哈哈，咪幾好咯咁樣。呢、這個，咁你又識佢嘅喎，你又見到佢已經係四五十退咗休啦，每日喺屋企敲下袋嘅啫。即係咁難得嚇，每日就係享受下陽光咁樣。突然間派條友搞搞佢，你又覺得佢真係好可憐。 呢樣嘢我想講一個人所講嘅觀點與角度，鄧公子。鄧公子正正就係住村屋。正正亦都有呢啲咁嘅僭建，佢講一樣嘢，我亦都真係好有同感。佢話我要拆，我應該拆，但係請全香港一齊做，唔係由村屋做起，一齊實行。哇，咁啊啱喎！屌你老味，你而家睇下新蒲崗嗰啲工廠大廈出面孭住嗰啲水塔，嗰啲唔叫僭建，嗰啲跌落嚟死傷仲撚慘重啦、全部都係得支牛角、得支角架孭出嚟嘅啫。幾千磅？ 咩係水塔啊？ 咧嗰啲水塔式冷氣機咧，一嚿上面有嘢轉轉轉嗰啲水塔冷氣機，我望咗 身。即係俾成座大廈用嘅。 俾一間工廠大廈或者一層工廠大廈用嘅，元朗都有幾嚿啊啲。哇！嗰啲跌落嚟，屌你老母！我諗死仲撚多人喎、啊，大佬佢得三四口拉爆釘住嘅啫。即係嗰啲收爆，你唔好話俾我聽，屌你老母一支斷墩計啦，俾佢拉力係唔生鏽嗰陣時啊嘛，講緊十鳩幾廿年啦。嗱，你要拆嗰啲危險啲啊，我覺得一齊拆咯。但政府不會咁做，點解？我覺得選擇性執法。你而家好多高官屋企有僭建，屌你老尾，養得出嚟你先話拆。我覺得一樣嘢，大家養曬出嚟先，邊個篤屎臭啲？即係呢樣先係社會最唔公平嘅嘢啊嘛！我覺得係要做，一齊做，唔係話呢個做嗰個唔做。林鄭月娥有一樣嘢衰，我哋咧就要講啊村屋嘅僭建嗰啲先，一齊做。大廈香港地，而家你望下彌敦道，所有出街超過三尺嘅招牌都係僭建嚟嘅，一齊拆。我覺得呢樣嘢係公道啦。 嗯， 即係你話危險，一齊做咯。彌敦道有多人行啦，十鳩幾廿尺嗰啲招牌，屌你太諗嗰個原來係危樓之中嘅危樓添，你又唔叫佢哋拆，一齊拆，我覺得好公道。嗱，鄧公子講呢個觀點，我亦都好認同。 點解要我做先啊？即係你而家話我啊九護士，你個頭光頭，你留翻頭髮先，屌你老母啦！留得一齊留，剪得一齊剪，呢、這個叫公平社會，唔係話我做你唔做，我做先你唔做。嗱、嗯，呢、這個係唔公平，我亦都好慶嘅呢樣嘢。點、解要我做先？你又唔做先？或者你執法點解你執我先啊？一齊執法嘅時候，我覺得好，我覺得我自己應該拆車， 好 鋸， 好 鋸， 好鋸。 呢樣嘢先係問題啊嘛。 但我都覺得有樣嘢嘅，譬如話、啊，即係咧，嗱，我唔記得梁振英啦。當年即係用咗呢樣嘢去同阿、因為佢因為咁樣攻擊唐唐而上咗位嘛。但係咧、如果有一個人佢唔係梁振英，佢屋企有啲剩翻嘅地方，佢自己搭個棚種下提子咁樣，過下日神啫。 啱啊， 係嘛？使唔使拆 啊？ 係啊。即係你咯，其實咧，你咁樣係咩啊？你係咁樣係毀壞緊人哋興趣啊嘛。因為人幾難有一兩個興趣可以過下日神，係咪？即係我對我嚟講咧，香港已經係一個其實好難有啲興趣、有啲嗜好嘅地方嚟啊！我屌你咩？人哋嗰啲健康興趣幾撚健康啊？ 啱啊！ 喂，但個棚種提子啊！ 屌你老味，唔係亂同屌你妹屎忽入埋吸毒。 係咯，即係咧，我覺得真係喺我自己個角度嚟睇啊，我覺得咁樣係冇必要。 啱，同埋你講僭建，我搭西鐵啊，經過朗屏村啊。出面夠撚僵啊！孭個 U 架搭部呢啲分體機，嗰啲夠僭建啦！我數一數高超過廿部啊！你叫嗰啲拆撚咗先啦、 啊。同埋你講真，有一啲咧，其實如果十部風琴冇冧嗰啲咧，我就覺得唔使拆噶啦。 咁啊係，但係好快啊嘛！屌你！ 喂，大佬，人哋成條街啊，我講緊咧，錦田嗰度咧，啲樹一攔咁樣全部冧曬。原本冇唔係僭建嚟㗎啦，嗰啲係樹嚟㗎嘛。尖沙咀嗰棵樹咁撚粗都吹爛咗，係咪？即係你講緊一米直徑嘅樹都會吹得爛，你嗰件嘢冇爛，我就唔理解嗰啲嘢係有問題㗎啦。 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你話香港要拆僭建，當年城寨啊，屌你老味，成個城寨都僭建啦，你又唔見城寨冧冧砸死人？即係我覺得一樣嘢就係你會唔會係嚴苛咗咧？第一，第二樣嘢你會唔會係一個政治手段嚟嘅咧？即係。我覺得圍村人佢享受咗某啲嘅福利，係令到香港人氣結唔公平嘅啫，所以你揾佢哋嚟開刀。咁你話至於拆僭建呢啲嘢，我覺得全香港一齊做咪做咯。你唔好選擇性去做某一班人，唔做某一班人。呢、這個正正就係國民教育應該教啲國民嘅，應該教啲細路仔咩叫公平。美國佬啊，嗰啲國民教育啊，我唔知點解中國人一見到中國。去發生一些事件的時候就很批評，例如游水的女泳手一贏了，人們就說哇屌你老母吃藥的鬼佬贏了，你不說他吃藥，我屌你老母，即是為什麼中國人要是這麼壞呢？ 但是這樣、這些真是慘、這個就是呢，這個就是我們國家的人出了問題。 是 你譬如說好像是劉翔那樣、喂，扭伸隻腳跑不到， 是 應該如果有好啦，喺街度見到條僆仔跑步，屌扭親只腳跑唔到，你仲會錫下佢啊？係咪先？屌劉翔一扭親，喂， 含世界屌鳩佢啦！ 係啊，含世界屌鳩佢啊！即係你屌鳩佢好多角度喎，即係總之係唔信你啦。係，因為佢係中國人。係，即係咧，係因為即係我哋嘅即係中國嘅政府係好明顯啦，佢做嘢都係好低裝。 係，但係我又想問下你。美國政府做嘢好高張咩？ 我唔係贊佢，我只係話佢唔啱，我只係話中國政府唔啱啫。 我又想同搞個， 但你又會睇喎、你講緊咧，今日咧，其實咧，佢嗰日去話中國嗰個泳手咧食禁藥咧，嗰本雜誌叫《自然》啦，《自然》係外國一本好權威嘅雜誌嚟。即係好似喺經濟裏面嘅經濟學人啦、醫生裏面嘅唔知 medical 啦、 即係咧係一個咁高層次嘅雜誌。佢今日道歉。其實就係咁簡單咯。即係咧，我好難，我會明白咗咧，即係我會明白。如果你講唯一嘅分別咧，就係中國衰咗嘅時候咧，佢唔會道歉。係咯，即係咧，你冇辦法令到人哋知道個真相。好啦，自然你今次你可能你真係提出咗我質疑，你亦都係錯，你亦都係提出一個唔啱嘅質疑，但係你最尾會道歉咯。 但我又想講翻，美國佬嘅國民教育亦都好差嘅。我想同搞國民教育嗰個女人講話，香港唔好搞國民教育。嗰個女人講，美國佬用咗一個方法去處死一個 本世紀或者是呢個地球上邊一個很偉大的自由戰線，就是拉登先生。我是一個很尊敬拉登先生的人。當年蘇聯入侵阿富汗，拉登先生出錢出力加入美軍去抗衡，為了保護伊斯蘭的土地。美國佬因為他反轉豬肚，他美國佬想入侵他的土地的時候，他亦都為了保護自己的土地人民，他見政府軟弱、政府無力的時候，自己組織了一些志願的軍隊、敢死隊去到抗衡你的時候，你用一個暴力去推翻他，用一個處決或者是用一個謀殺式的方法去殺死一個世界上面的自由戰士，還要打造成他是世界上面一個恐怖之中的恐怖分子，這樣才是他最邋遢的地方，他最恐怖的國民教育。他指責對他有反撲聲音的人是恐怖分子，是一些流民，是一些閪佬。我想跟大家說，國民教育我們就是正正要小孩子知道這件事，什麼是黑，什麼是白，你要告訴他們，政府告訴你那樣東西未必是對的，你一定要個小孩去到了解那件事，不是一講拉登啊恐怖分子，拉登沒有做過恐怖分子，由你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最恐怖的分子是誰呢？美軍。你喜歡殺人放火啊，強姦非禮，你入哪些部隊好呢？美軍。美軍軍人就最壞的了，屌，美國佬打這麼多場戰爭沒有一次是正義的，入侵人家的土地，寒戰、越戰，掠奪人家的資源，阿富汗、巴格達、伊拉克，這些全部都是一些非常之醜陋的戰爭。中國共產黨打親每場戰爭，除了兩兄弟打架這個國共內戰之外，每一場戰爭都是為了保衛土地、保衛我們的尊嚴，所以先發動的。中國的軍隊也不是太恐怖，除了6月4號。 我想是啦，即是這個美國啊，即係美國咧，我會咁理解。即係如果你係作為一個國家咧，咩國家咧？即係咩係政府咧？政府嘅目標咧，就係令到自己嘅人民，即係 under 你呢個 control 嘅人咧，佢哋生活得好啲。咁我可能你嗰個世界發咗一場好夢，跟住走咗。其實呢種政府我理解係最好嘅。如果從美國自己本土立場去出發嘅話咧，佢 OK 嘅。我攞你啲資源。我哋啲人覺得好啲，係咪？中國政府係點咧？我攞唔到咩資源，丟，但我對你自己啲人衰啲。冇，你如果咧，你問一下咧，一個大陸人，大陸人睇自己嘅政府，同埋一個美國人睇自己嘅政府。美國人咧，啱啱上一集嗰個講呢、這個，即係 American Talent， 即係講嗰啲即係今期最勁嘅美國人咁樣，佢兩條友上去跳舞，都係著住件衫咧。是都是美國旗的，但是呢你很少看到有人穿件中國國旗的衣服出街。你 有啊，我穿件中國的出街，屌你！ 我覺得個重點是什麼呢？是好，我就即是全球的事我不懂分析了，即是究竟打誰不打誰。但是呢，我覺得最簡單呢，我用什麼方的角度呢去批評這個香港政府呢？你統治這個地方，你管理這個地方，其實你有個責任咧，係令到住喺呢度嘅人咧安居樂業，好簡單嘅，係一個好 basic 嘅要求嚟。 但你都辦唔到。 即係點解我我覺得以前英政府 OK 啊？你講好多政治上面嘅問題，佢咁樣點形成咗民主黨嘅鬥爭，如何如何咁樣嗰啲嘢，其實 I don't care 啊。其實咧作為一個普羅大眾嗰啲死老百姓咧，成個政府究竟有幾爛咧都好咧，唔緊要。 最緊要安居樂。 最緊要咧，一個普通人咧，我真係。我就算我好唔好都好啊，我都希望我身邊啲鄰居好啊。好似我哋上一集咁樣，我希望啲老人家老咗，希望佢好啊。你上面打到幾爛都好，都係你幾個人嘅問題啫。但你管理得唔好咧，係幾百萬人嘅問題。我希望咧，啲小朋友佢哋讀好啲書啊。咁就算佢哋咧個腦唔係好發達，或者佢哋唔會有啲咩好驚人嘅成就都好，起碼佢哋可以做一個正當嘅職業啦。佢哋唔需要嫖黨飲蕩吹啊。我覺得作為一個政府咧，佢可以令到佢嘅市民咧，可以喺嗰個地方咧安樂咁樣生活。我卻覺得佢好，因為咧事實上人係好複雜嘅，人係最邋遢嘅。你令到佢可以喺嗰個地方咧，發一場好夢，然後發完一場好夢咧，安樂咁樣走。咁仲要為呢個世界帶嚟一啲貢獻添。譬如有啲人外國人，佢哋都會話：，我啲錢我帶唔走嘅，我將佢捐俾一啲人，做一啲好啲嘅嘢咁樣。咁我 appreciate 啊，中國人唔得嘅， 咁但係我又唔覺得話中國人衰曬，因為中國人嘅政府有問題，嚇佢哋本性都唔會壞嘅，即係人其實冇所謂本性嘅，因為鬼佬嚟到中國嘅時候都會變得好貪錢嘅，啲鬼佬嚟親香嚟親大陸度做生意嘅時候就係諗緊點樣挖大家啲錢啊嘛，嚇佢嚟到呢度就會變衰人嘅啦，調翻轉一個中國人咧，啱上一集咧講中國移民，去咗加拿大，全部唔係建築師啊，就科學家。喂，全部都是啲好好嘅知識分子嚟嘅，為咗加拿大有好多貢獻嘅，去到嗰度就變好人嘅啦，係土地、政府、政策令到嗰啲人變成啲咩人啊嘛。所以我嚟講咧，國民教育啊，最緊要就係、是、你都其實冇所謂啦。你講共產黨、天下第一大黨、六四冇殺過人，其實雖然我都好介懷呢啲嘢，但係咧真正係有一啲實際啲嘅嘢咧，就係、是、令到呢度啲人生活得好啲咯。而家最唔理想就係、是、撲街，我覺得前一排我又問下個業主啦，附近啲樓租緊幾錢啦、最平有89,000喺錦田，喺錦田喎、 啊，哇！不過呢度過12,000啊。 跟然後我個 friend 啱啱結咗婚，住喺將軍澳，佢租14,000， 哇！ 講緊係400多呎啫喎。 哇！我屌啊！ 兩公婆加埋揾唔夠三皮嘢，拎14,000租喎，屌食屎啊！ 新元朗中心啊，我嗰日睇啊，同寶寶郎500多呎單位啊，租17,000+。 係啊，咁你都知道啦，其實咧去到一個咁嘅情況咧，人係冇得安居啦，已經係 啊， 仲落咩業啊？屌你尾揾完之後得雞碎咁 多， 然後求鳩其食餐飯又唔見幾嚿水，落咩業啊？屌你尾唔撚想做啦，俾我真係唔想做。 唔想做啊！你兩公婆譬如揾雞零嘢，咪俾撚曬層樓。 係啊， 供租樓啫喎。 即係所以我會從呢個角度咧批評我哋政府係一個無能政府，係一個垃圾一般嘅政府，即係曾蔭權真係食屎狗。係啊，你冇辦法，係喺你任裏邊嘅時候，你冇control過任何嘢，令到我哋社會變成咁。原本冇咁衰嘅，去到你變得更衰。 更衰， 係啊，咁你 我而家支持80,000啊。 係啊，你可以話係大地產商有問題。喂，大佬，你識做嘢噶嘛？ 啱啊。 你唔係喺度貪埋咁多嘢，邊會搞到今日變成咁？即係冇話我説。 啱啊，你應該揾兩個資科，屌你老味喺地產商嘅頭殼頂開兩個窿噶嘛。 係啊，所以我覺得我當以前嘅嘢可以抹掌佢啊，即係當我哋嘅政府重新嚟過。這個當然不可能，但是要想怎樣令到我們的社會變得好一 點，安居和樂 業，即我真的不希望見到我現在跟我一樣這麼大的年紀的朋友，即是每天還是為了哎仆街了，今個月夠不夠錢交租而奔波碌碌，很痛苦， 真的，這個是真的，這個是真的， 講完了， 拜拜。